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 女人的世界

在沙发上，像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节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？ 想着你的感觉。